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来关注路况，东五环白家楼桥桥区南北双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多。目前北向南方向对尾排过环铁桥，南向北方向排过小交亭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下班快乐。 对啊，就是这老白二号又出现了，因为昨天平台上我看到很多朋友说，哎，这个声音跟老白好像啊。 嗯 嗯，所以呢，今天给你起了个外号叫老白二号。 老白二号啊，天哪，这是家长不在家，小朋友开始胡乱叫了。 开玩笑，开玩笑。嗯、他是思萌，我是艾科。Hello， 下班快乐。 哎， 所以呢，今天正确的开启方式，我刚刚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比昨天又低了一度，9度。嗯、所以刚才穿了一件薄薄的外套，在门口待了一会儿的时候，我发现有点瑟瑟发抖啊。 你真的是怎么说，要风度不要温度啊。 真的是穿了一件薄薄的衣服、嗯、是吧。所以要提示一下各位朋友，下班出去撒欢不要紧，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来带来今天的第一首歌。 什么歌？我以为你要直接来 Goodbye Work。 对啊，就是不想让你喊出片花嘛、嗯、 OK， 那我们3、2、1， 你这样吧， 嗯， 告别今天的第一首歌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你知道要和我们的节目进行无缝连接，所以呢，今天 Goodbye Work 送上第一首歌呢，是久违的 Morify 带来一首《似曾相识》。嗯，怎么说，久违的一首歌曲， 就是很浪漫的旋律。 嗯哼，一首特别适合求婚和告白的歌曲。 You're so- that red velvet. I want that sugar sweet. Don't let nobody touch it unless that somebody's me. I gotta be a man.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Cause girl, you're hotter than a Southern California day. I don't wanna play no games. You don't gotta be afraid. Don't give me all that shy shit. No makeup on. That's my sugar. 来自 Maroon 5 作为我们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曲啊。 你说我们还没有吃饭，但是先吃啊，这么糖这么甜的一首歌啊，叫 Sugar， 天哪， 甜到发齁， 甜到心里面。对对对对 对，因为这首歌曲呢，想开启我们的周末模式，所以呢，要和大家大声说一句 Happy Weekend， 周末快乐。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其实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这样的王牌福利要送给大家， 我们的王牌福利要来了，就是前两天和大家一直在紧锣密鼓的宣传的马向阳下乡记。 哎，上周呢是在保利剧院上演了，然后有很多这个朋友说一票难求，著名的作曲家臧云飞老师的精彩作曲，包括这个京剧演员丁晓军的成功跨界，当时给很多观众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是的，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抽取一位听众，给大家发送这个光盘一张 DVD。当然，我们今天索要这个 DVD 的方式呢，稍后和大家来公布一下哈。 还要卖一个关子。 对， 而且这个 DVD 很特殊。丁晓军的签名版。 对，但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因为现在这个演出光盘正在紧张的制作中，所以如果你获奖了，奖品可能会晚一点到你的手上呢。看到微信平台上就叫做狮王辛巴的朋友，就是他的这个回复让我笑了半晌，他说老白是去哪儿躲债了。就没有啦，就是他出差了。我能说他去高老庄背媳妇儿去了。 主要是每天发送的福利太多了， 不 能不躲吗？ 不是我说的，绝对不是我说的。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20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Hello， 我是海阔。 Hello， 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对，我差点说老白二号。 今天有朋友说，哎，感觉叫老白二号有点不太，就 有点冗长这个名字啊。对， 还是叫他思萌吧。因为昨天就上了通过2个小时的节目之后，思萌已经收获了大批粉丝。 你真的要在节目里面说这个，我会很不好意思。 因为昨天我们有关键词的回复嘛，当然我不知道现在回复那个关键词还有没有效啊。 你可以说一下， 回复蓝天就可以收到他和郭鹏的一张合照 啊。对对对， 这个合照是我 P 上去的。 而且很多朋友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真是替老郭捏了一把汗。 你知道有很多单身的女青年对你这个款式的男生很在意。为什么？ 我这是什么款？ 阳光帅气，身材好，爱健身。 但是好像跟我们接下来最近关注的一些热点，好像这个择偶标准不太一样啊。 对，就是说各有千秋嘛。 哎， 每个人的所喜所好不一样。 那就一会儿私下偷偷加个微信好了。 今天和大家说一个话题，就是说在厦门有一位姑娘，今年30岁，硕士学历，气质知性，长相甜美，按说有很多男生在追求她。 对呀。 但是呢，据说她相亲60多次，愣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喜欢那种身材比较圆润一点，反正不是你这款 哦。 就是我已经败在了起跑线上了， 你有标签了。 对， 而且他喜欢那种有小肚腩的男生，而希望男生呢能够有气质，或者说谈吐比较优雅，理想型男生。 举一个例子， 高晓松。 哎呀，我真的是输在起跑线，我心服口服。 嗯，他就说，因为什么呢？我今天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简短的小视频。 然后你说， 他的那个简短小视频当中呈现的说，他为什么喜欢高晓松这一款？因为他有一个性感的大脑。 哦， 这点我承认了。 所以就是应了那句话嘛，就是好看的人到处都有，但是有趣的灵魂、有趣的思想真的是不容易遇见。 对，我不知道在大家的心目当中择偶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可能各有千秋，喜欢的都不一样。但是在我的个人的概念当中啊，就是身材是择偶标准当中排名最后的。 哦，思想要排在前面，一定要有趣。 嗯哼， 哎，我这个健身还是甭练了，我去练练大脑吧。 所以我们今天要不要讨论一下这个关于大家这个喜好的问题？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喜好的标签，或者说身材啊、长相啊、品味啊这种小标签啊，发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嗯哼，我们再伴随着温岚的声音 ，Fly with me 一下吧。你刚刚平台上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来发来自己的择偶标准和信息了，比如说有品味的呀，还有朋友特别好事儿，就说老白是属于什么样的风格？ 不好说啊。但其实刚刚我看到就是温岚这首歌 Fly With Me 嘛，那你是希望就是你身边另一半是可以 Fly With You 呢，还是要可以扎实实的站在地上？ 当然啊，当然，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嘛。就是说到这个择偶的标准，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脑海当中会出现很多标签，但是呢我们更想让大家就是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格调，生活状态很重要。 就是 不见得是要看表面的东西，而是要看他对于生活品质的一个追求。 嗯，比如说人鱼线代表自律、健康的一种生活。 对， 小肚腩可能是忙于赚钱养家呀、啊，是吧？ 所以我觉得再有说别人让自己减肥或者让自己少吃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可以大声的反驳他们，我吃进去的是责任感。 其实身体健康最重要了、来，我们今天一开场呢，和大家放送了很多这个比较甜蜜的歌曲，当然呢说到这么油腻的话题，要用一杯茶来清清火了哈。我们就就着茶来关注一下今天有什么样的最新文娱资讯。动作冒险电影《古墓丽影：缘起之战》今天开始呢会中美同步公映啦。 而且这部电影要知道它其实有很长时间的一个熟悉度了，风靡全球20多年。但是这一次呢演员要替换一下。因为以往我们对于古墓丽影最熟悉的就是 安吉拉·朱莉， 对她，但是这次要换了一个另外更年轻的女演员 坎妹艾里西亚·维坎德，接受了长达4个月的魔鬼式的训练，所以呢这次要接替安吉丽亚·朱莉的班喽。 而且其实说到就是很多演员都会因为电影怎么说呢，但来回调整自己的身材嘛。当时摔跤吧爸爸包括里面阿米尔汗也是啊，6个多月的时间一会儿胖一会儿瘦的、 啊、 看起来真的很辛苦。 对啊，就是说现在成功的演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不是说你靠脸就能吃饭的。来，再关注另外呢推荐一部比较好玩的动画片《大坏狐狸的故事》。这部法国动画片呢豆瓣的评分高达8.2分。 哎呦这么高、而且有很多这个影评人看完之后是这么说的，说看《大坏狐狸的故事》就像在一间没有窗户摆满了塑料物品的屋子里面待了很久之后呢，突然走出了屋子，走到小花园里面，一个很温暖很可爱的小世界。 就会属于那种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是吗？ 对，其实简单来说这部电影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蠢萌温馨，适合跟家人一起看。 所以呢这个周末如果不知道该去干什么的话，可以去锁定一下我们的一些推荐的电影。另外呢还有一下就是今天本期奥斯卡的最佳剧情片，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分享过，就是《水形物语》也将上映了。 还有很多好看的电影，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周末当中用这样的时刻来度过愉快的两天。 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提到这个《水形物语》这部电影啊、我本来今天想放一下周深他唱的那首《水形物语》但是他那个基调可能会显得有点低，不太适合下班路上去享受 Happy Weekend， 所以换成了张雨生 一只游泳的鱼。 困在你怀中，困在你温柔，不想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就像鱼儿水里游，你的心河流向我，不眠不休地追求。从来不想回头， 的爱覆水难收。多少喜乐在心中慢慢游，多少忧愁不肯走，流向心头。就像鱼儿水里游，永远不会问结果。他们知道爱情没尽头，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鱼不停游，一天到晚想你的人啊爱不停休。 我为什么觉得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关于健康的话题，然后又放了一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突然觉得好像自己在水母一样在水里面摇来摇去的。 就是说今天晚上呢，大家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放松的方式，约三两个好友去泡泡温泉啊，游游泳也是不错的，是吧？ 哎，你说到今天晚上了，还有一部这个大型的人文讲述类节目《中国故事大会》第二季呢，会在今天晚上的9:08在北京卫视开播。 嗯， 而且是由知名的主持人刘静主持，资深媒体人张斌，还有体坛白晓晨、房学峰作为宾客。 嗯，还有2018平昌冬奥会归来的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李岩，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的冠军武大靖，还有国家队的运动员周洋、张红、许志宏等嘉宾做客首期的节目哦， 来给我们讲述冬奥健儿们的成长历程和体育精神。其实还是说到了运动这个话题嘛。 嗯，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啊，前两天和大家也是提前预告过关于阿加莎的一部作品，叫做话剧捕鼠器。 捕鼠器，对， 嗯， 也是。 这部话剧呢，它其实讲的是什么呢？ 嗯， 就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有五位奇怪的客人，然后而一起凶杀案的凶手可能就藏在这五个人当中，到底会是谁呢？ 哦，所以要在整部话剧当中来推理究竟凶手是哪一位。 嗯哼， 而且这部剧也是从今天到周日在北京剧空间剧场来上演。 嗯哼， 另外一部话剧是关于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故事 啊， 是关于可能你会听到一首歌叫做《丹顶鹤的故事》，一首很老很经典的旋律 啊，这是芭蕾舞台剧， 嗯， 中央芭蕾舞团中国芭蕾舞剧《鹤魂》本周六呢会在天桥剧场上演。刚看到平台上回复，有很多朋友比较好奇这个鹤魂，就简单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这部舞剧呢是以驯鹤姑娘徐秀娟的真实故事作为原型来改编的。 嗯，保护丹顶鹤。 你对，你想象一下，就是用丹顶鹤然后用舞蹈来呈现，肯定也是那种很优美的， 很唯美， 对，很优美的一种画面嘛。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很熟悉，是一首蹦擦擦的歌。 蹦擦擦。 转，一个人回想众多的快乐时光。爱情很危险，所以要勇敢，时间会帮我的忙。墙上的钟响过了十二点，爱情也消失了吗？最后看你一眼，顺便告诉你再见了我的过往。交织芭蕾 One Two Three， 纪念我爱过你。往事还没我会踏着回忆的旋律，孤单单的跳到天亮。 我绝对不会告诉大家，曾经我在这个很多很多年前做过一个梦，就在梦里啊，就是想去参加舞会，你知道吗？但是怎么着都找不到那双水晶鞋。 哎，我以为你要说你以前也有过学芭蕾舞的一些经历。 你看我这样学是学芭蕾的样子吗？来，记得关注白洁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还有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我们陆续已经看到了。昨晚我已经看到你的回复了，他说我无聊到一直看自动回复的内容。我们就是会有那种空空旷旷的感觉吗？不会吧。 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要马上跟这个朋友们一起互动一下。刚刚抛出这个话题，关于身材方面包括健康方面的一些择偶标准，其实可能更多的还是要持家呀，稳重啊，要那样的形象。 可能每个人想要的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有人点出你的名了，说你和他的老公身材是一模一样的哟。 哦， 还有我刚看到一条很暖心的信息， 说说。 然后呢，在今天这个春天特别适合放送给各位。 Case 他说，刚路上遇到三辆消防车并线，几乎所有的私家车都在主动的让行，突然就被温暖到了。所以说春天这个温度不仅会温暖到我们，生活的种种细节也会温暖到我们。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一汽大

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来自 Basic Dab 和 Hunter 作品，就是刚才看到我很多朋友发来自己的择偶标准，就回复了一下我们刚一开始的 Mini Talk。有朋友说特别喜欢钱小春的那种痞痞坏坏的感觉。 哦， 对呀、啊，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发来信息，这条是我比较赞同的。 你说， 他说什么都不重要，投缘最重要。 两个人一定要聊得来。 对呀、啊，就是萝卜茄子各有所爱，对不对？ 嗯， 你喜欢吃茄子，我对刚好对茄子过敏，怎么办呢？好了，回归我们今天的话题了。 嗯， 稍后我们的王牌关注继续来关注一个关于男友系的问题。 王牌关注， 哎， 真的是到了恋爱的季节啊！今天的话题都是跟恋爱有关系。 是，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什么小肚腩的啊，还有什么？哎，我记得前两年有一个特别流行，叫做 Daddy Body。Dead body， 流行那种像父亲一样的那种忠实的身材，很宽厚， 它是 很有安全感， 有一点点小肚腩， 嗯， 有点臃肿的感觉，但是看起来肥而不腻。 你这个形容突然饿了， 到饭点了哈、 嗯。 来，所以呢，我们看到有一个标签叫做唐僧系男友， 哎， 就是属于那种絮絮叨叨。 哦， 是我可以理解为暖心大男孩， 事无巨细的关心。 对，嗯，最近呢发现一个特别令人心痛的事情，就是像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啊，就是想要赶得上潮流真的越来越难了、 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以前一个网络流行词可能会延伸到一年， 对， 但是现在很多新词可能坚持不到一周或者一个月就过去了。 对，而且很可能比如说前两天的什么词，咱们过两天马上就要立马翻新 啊， 变化太快了。所以说唐僧系男友这个说法这个概念也是最近提出来的。 对，你就什么叫做唐僧系男友，就是啰啰嗦嗦唠唠叨叨。你比如说你给他发信息说 这样，我们模仿一下 啊， 来， 好啊， 好，你来给我发信息，准备， 我去看电影啦。 啊，去哪儿？跟谁？看什么电影？几点回来？吃了吗？喝了吗？饿不饿？ 再见吧。 啊，所以这就证明了你对唐僧系男友其实是就还好。 就还好吧，就是对方已将你拉黑的节奏。如果说遇到一个唐僧系的男友，你可能绝对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因为那不是男朋友，可能是半个妈妈或者爸爸的角色。 你知道是让我这你刚刚说这个让我想起来那个大话西游里面那个桥段，当时罗家英就有演员演的那个唐僧对于悟空不要采花花草草，不要那么什么那么啊，很啰嗦，但是 就是那种 only you。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样唐僧系男友其实可能对于某些女生可能是更喜欢一点，因为他们关心的很多。 对，他有多啰嗦就证明他有多爱你吗？ 嗯。 所以呢，不知道大家想要的另外一半是长什么样子，或者说有点胖胖的，或者说高高瘦瘦的，有肌肉的都可以的，只要你爱就好了。当你的护花使者，当然要友情提醒一下，今天晚上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护花使者送你回家哟。 街中偶遇心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听劝唤跟他归家，深宵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 来自李克勤的护花使者，就连着两天，昨天是红日，然后今天是护花使者啊，但是就是也算代表一个美好的祈愿吧。如果说现在正是处于单身期的朋友，没有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呢，我们今天王牌娱乐剧王牌当中有一个王牌福利要给大家， 要送护花使者是吧？ 没有，就是送一张图片，暖心的照片。大家呢现在可以回复关键词单身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了。 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轻轻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 刚刚我看到了啊，我知道你笑什么，艾柯已经被我们那个很多朋友点名了， 好吧， 就喜欢艾柯这样的 啊，不是 择偶标准， 我笑的不是这个点，就是我笑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陆续的发来单身两个字的时候，我不是故意的。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这晚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听叫唤跟他归家，深宵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 有朋友说为什么觉得四萌的声音很帅，这声音也能听出来到底帅不帅吗？ 这是在用眼睛来听我们的节目啊。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王牌关注。 那个大家如果想看照片的话呢，就是现在可以回复一下蓝天两个字啊。 哦，我以为你要说看你的照片。 不是，就看那个郭鹏和思萌的照片，因为其实很多朋友还挺好奇你们两个究竟长什么样子。我和老白因为经常在节目当中会放送自己的照片出镜的， 所以已经再熟悉不过了。 如果说不太会回复关键词的各位朋友啊，或者说不太方便回复这个关键词的朋友，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昨天的这个歌单，歌单的封面就是他们俩的照片。 哦，你还有这个操作呢。 啊哼，如果说对我们每一天的节目当中播放的某一首歌曲会比较感兴趣，但是又不知道什么歌名怎么办呢，就可以回复一下当天的日期就可以收到啦。 公众账号阳春白雪的洁，人杰地灵的白。 你再给我说一遍。我把你打出去啊，再来一遍。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洁，白洁 FM。 嗯， 对，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 Jessie J 回归了，带来 My Heart Will Go On 来感谢各位观众。今天晚上呢，就是湖南卫视备受关注的歌手这档节目呢，也将如期播出。缺席一期的这个 Jessie J 终于回归了，这次他会带来那首经典巨作 My Heart Will Go On。 哎，其实你知道吗，这首歌让我真的很有熟悉，很有感触。这是在当时咱们还用那个 MP3 的时候，我当时记得很清楚，我存进去的第一首歌。然后那时候爸爸非常严肃地跟我说，好好听这个歌，好好学学英语。 就是听歌，以前听英文歌的目的都是为了学口语，学英语是吧。啊，也挺好的啊，学听力啊。然后呢，这首歌其实是他原定上周演唱的曲目。 哦，上周本来就要唱了， 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所以未能呈现。那在这周呢，他特地将这首歌曲重新带回了舞台，也是用这首歌向观众表达了一些感谢。也很期待这次在节目当中的一些一展歌喉的画面。 My Heart Will Go On 来自 Celine Dion。 不应该是要重现那句经典台词吗？ You jump, I jump. Love can touch us one time and last for a lifetime and never let go till we're gone. Love was when I loved you one true time.I hold you in my life, will always go on. Near, far, wherever you are, I believe that the heart does go on. 那我们就在这种悠悠扬扬的歌声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说，其实 JCJ 这次选择这首歌也是非常机智的一个选择、嗯、因为这首歌对于很多中国观众而言太熟悉了。 所以我刚刚还想问你一下，你对于这首歌有什么记忆？ 就是关于电影的记忆更多一点吧。 哦，泰坦尼克号。 对，但是呢，因为你知道 JCJ 在每一次的节目的呈现当中、嗯、可能会唱，比如说第一期唱他自己的歌曲， 嗯， 或者说唱一些鲜为人知的歌曲，这首歌是算比较讨巧的了。刚才粗略的算了一下， 嗯， 就是因为 JCJ 上一周没有成绩，所以这一次他要以单场的成绩来挑战其他歌手两场的综合成绩， 所以要用一场来，哇，这个胜负很难分出来，很危险。 不过我相信 JCJ 呢，在歌手的舞台上还是站得很稳啊，不会有什么淘汰的风险的。 选曲就已经成功了。 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其他一些歌手的歌曲选择也很有特点，比如说、嗯、汪峰这次即将演唱的是《等待》，张韶涵呢将演唱的是《马上耳畔响起》的这首歌，来自 GALA《追梦赤子心》，很熟悉了吧？而且霍尊呢也要化身为这个假声。高男音、嗯、男高音， 嗯，要演唱小草。 对，还有 KC 谭定安呢，要带来 Remy 的最新单曲 Royals。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不在乎它是不。悬崖峭壁，用力或者用力啊，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我们又回来啦！刚才一不小心没有开麦就开始说话，你知道吗？经常会出现这种错误。然后我看到平常有很多朋友就是在发来信息说，刚才你们说回复哪个关键词来着？说到男朋友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大家可以回复单身两个字， 单身两个字 就可以收到一张照片。然后这张照片呢是一个小惊喜，送给单身朋友的一张福利，也算送给我自己了。有朋友说我现在完全被老白给带坏了，还好啦，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那最后一首歌曲在进行一半的同时呢，我们要马上期待到的是预热题的问题，就是王牌新发现啊。怎么回事，元气少女，你也算我们老听友了，你来你来，我不打你。他说怎么回事。好的，大家一定要准备好手机了，抓紧时间来认真聆听王牌新发现当中，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吃饭呢？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有人说啊，我们总是很单纯的因为饿而不是因为别的什么才去想吃饭。在这个万事万物日益飞速进化的时代，真正的饥饿和孤独会不会变得更加虚妄无际呢？忙着忙着自然就饿了，该吃饭了，那下一顿饭的全部意义仅限于此了吗？很多时候我们把吃饭和孤独会缠绕在一起，自己用餐或者大家捧着手机一起用餐，这个时候孤独就来了。的确，一顿必要的饭会变得只是必要，却没有任何的附加意义。为此呢，很多创意者绞尽脑汁思索，如何才能让吃饭变得不孤独，而且充满了创意色彩呢？这道看似是伪命题的问题，似乎在音乐家的手中找到了答案。在北京有这么一家特别的餐厅，这个地方充满了文艺和情怀的地方，除了好听的音乐现场，创意又好吃的江湖菜，最重要的是还有国内顶级感官体验光影餐厅，为大家呢带来光影艺术和美食交错的极致体验。创作者呢立志把这里打造成热爱音乐之人的乌托邦，让这个充满文艺和温馨的地方成为疲惫心灵的栖息地。如果呢光是音乐还不能让你得到陪伴的话，那么在这个空间的私人定制场所就一定让你享受到特别的用餐体验。想象一下，当你用餐在海底、在冰山、在浩瀚的宇宙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或许呢，这里除了音乐还有360度全投影沉浸式体验，让你假装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呢。创造的一切都源于让我们忘记独身，让城市当中正在拼搏的你多一个温馨惬意的落脚点，可能就是不想让大家在都市的浮华当中假装的生活了。观察四周，奇迹就在你的身边。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刚才提到的360度全沉浸式体验馆是一家美术馆吗？ 刚才提到的这家餐

顾你，你不用还。最特别的存在，你值得我等待，一颗心就这样被你一点一点沾满。爱这个字说了就不会改，不会有谁可以取代。最特别的存在，你让我走不开，幸福就算需要时间也是理所当然。像这样靠着我，确定的答案。 哎呦哎呦，我看到很多朋友发来信息啦，这个是或者不是呢？我们已经选取两位了，其中有一位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 Hello， 能听到吗？ 嗨 ，Hello， 好清澈的声音， 好元气啊！喂， 哎，你好， 怎么着？ 你好，红点儿， 红点儿，是我们老听众了，对吧？ 对，听了很久了。 对，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我都能看到你给我们发来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且我们有的时候参加这个王牌关注的时候，也会跟我们积极的互动。所以今天接通你的电话了，希望你有个好运气，好吗？ 好的，谢谢。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正问正答， 正问正答，我们来问第一题。第一题，华罗庚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爱国学者，那么请问华罗庚是物理学家吗？ 不是。 哇， 你知道吗，就是在每次放这个 bingo 还有又答对了这样的音响的时候，我都为你们雀跃，你知道吗？刚才 我以为你心里一紧要送钱。 开心吗？第一道题已经赢了，首战告捷哈。我们来请听题第二题。哎，我怎么听到旁边有这个音响的声音？ 喂， 有没有把收音机关掉呢？ 没有，已经关掉了。 啊，刚刚关好，请听题。第二题，在澳大利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动物叫做鸭嘴兽，请问鸭嘴兽是哺乳动物吗？ 是。 连答对两题，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是哺乳动物？ 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前面问的两道题他都知道？为什么？ 来，我们听第三题。有些汉字呢比较难念，但是很形象，比如说三个牛这个字念奔，然后三个羊呢念山，请问三个鱼是念星吗？ 不是。 非常果断。哎，对还是不对呢？三个鱼是念星吗？ 好啦，不给你卖关子了。我本来想说音效稍微来的迟一点，让你心里稍微有点微颤的感觉，但是你这么果断，好吧， 听起来好自信啊，已经答对三道题了。 又到了反转的环节了，你是继续呢还是就此告一段落？ 告一段落吧。 啊，为什么昨天我们的听众还有你大家选择都是就是见好就收呢？ 对啊，今天周五了，不应该放开一下吗？疯狂一下。 之前的题都太难了，我听我根本就不会。 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因为说不定我们后边的题你也很擅长呢。 嗯，对啊。喂， 算了吧，算了吧， 不上当是吧？ 对对对。 好吧，恭喜你红点儿。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白给白块就只能连线你一个人了，因为我们的钱已经发出去了。稍后呢，请加二维码发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来，在那个挂断之前给我们预告一下，给我们说一下预告题当中的答案是什么呢？ 是不是 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 974娱乐最王牌。 谢谢你。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好运也是送出去了吧。 嗯，今天第一次就送出去了， 也算是思萌给大家带来一份运气了。 哎，我多想听到一个可惜不是你啊。好了，开玩笑了， 鸭嘴兽的鸭子送给你们哈。 看着你的 taxi 孤单的旅程，世界只剩我在淋雨，想着你可能去谁或谁怀里，无脑才搞得我无法呼吸。明明是好脾气，却感觉下雨的情绪。我和你为何都我对不起你？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流离，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要爱的鸭子，啊，去吧，没什么了。 可以不要你。有时爱会让人变得笨笨的，习惯性只去你的心里，没有你我的心就像遥控器，在每个频道里疯狂找你，疯狂想你，疯狂看你。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再孩子气，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 来自苏慧伦的一首《鸭子》，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哈。其实呢，每天我们的百给百块当中呢，有很多朋友线上能够接通我们的电话瞬间答题，还有很多在线下答题的朋友。 在线下答题， 比如说刚才我看到这个宫野彦敏这位朋友，他说哎，我刚才也说错了。 他是跟着刚才的那位朋友接电话的时候同时在答题。 对，就是训练自己的这个机智程度，下一回希望接通的是你哦。 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你知道我们的听众有多可爱，刚才我们在放这个苏慧伦的鸭子的时候而且有一道问题问到鸭嘴兽，然后这位刚才关注的吧，叫做恩恩的朋友， 新朋友， 是他说鸭嘴兽胎生自信枪，所以你是做什么职业的呢？ 非常的了解。其实我刚刚我在听这位朋友在答题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因为我也参加过你们节目，但是当我拿到题我在节目直播间的时候看哦，答案很明显嘛，可是如果说让我去接电话的时候，我那个心肯定特别紧张 啊。对啊，就是而且我们还会有一个音质的问题，接线的时候可能对方那边听到我们这边的声音都是若隐若现的。 哎，所以说能够连答三道题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 还有怎么参加，还有问我们怎么参加的啊，就是我们会在每天的5:50左右王牌新发现当中呢有一道预热题和大家，大家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然后他说头次听主持人帅哥叫什么，他叫思萌啊。 欢迎你，这样我要赶紧说一句，欢迎你锁定每个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 你可以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名字到底是怎么写的，因为很多朋友回复的时候都会回复错的名字。 其实每次介绍我会很害羞，因为思是这个字很好，甜心是思想的思。 甜心吗？ 对，甜上面甜下面心，但萌字呢很不好意思，是萌萌哒的萌。 哎，就是你整个这个名字两个拼凑起来就是很萌系嘛， 就是蠢萌嘛，好吧， 很甜的感觉啊。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说啊，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个环节就已经结束了？没有啊，我们稍后呢还会有这个听歌环节，还有一个作业题要留给各位啊。我们先来进行听歌环节，我们只给大家放送歌曲的前奏部分，准备好了吗？ 这个前奏部分已经放完了，刚一开始出现那个长达200年之久是怎么回事呢？ 就可能是要把当时这个歌曲的一个背后的电影给我们拉回到那个记忆当中吧。 也不止200年了吧？ 哎，不过其实这段旋律太好猜了。 嗯，就是一道送分题嘛。 对， 所以大家现在只需要关注白杰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把刚才你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 Technology, celebrity, all the things you cannot hold. She's from a long lost tribe looking for the light or a friend to hold her hand. She's doing the best she can. Seems that everyone we know's out there waiting by a phone, wondering why they feel alone in this life. On a video screen, that's all she ever knew. Did you know none of it's real if you can't feel the beating of someone's heart? Don't leave yourself in the dark. Seems that everyone we know's out there waiting by a phone, wondering why they feel alone in this life.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到底是什么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发来信息，有回答《大话西游》的， 对，我刚也想说， 有回答《一生所爱》的，所以 到底是哪一个？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一生所爱》啊。 主要是这首歌，给我们的记忆实在是太深刻了。 我们呢，只会选择择优录取，就是比如说在最快的时间，还有中间部分的一些朋友。Emma， 有幸今天已经获得了我们第一个 Mark 的听友。 哎。 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哎，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关心我的身体，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刚才不小心没有关话筒吗？要说谁咳嗽了，喝点水啊。嗯，我是我， 主要是太辛苦了。 就还行还行，这两天就可能天气有点干燥，天干物燥的。 对，加上温度变化比较大。 是，而且前两天不是天气不是很好吗？ 嗯， 就会造成上呼吸道有点点感染，所以一定要提醒各位朋友，这两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口罩。我们这个游戏环节还没有结束。 哎，要还要问一道问题。 是，我们要给大家留作业题啦， 嗯， 对吧？今天作业题你来出题吧。 OK， 这是刚刚也是前面的王牌推荐里面说到了一些动画般的电影，所以我要问一个关于动画片的问题。 嗯， 米老鼠是大家很熟悉的动画形象了，对吧？ 对。 那请问米老鼠是有四个手指头吗？ 啊，四个手指头吗？ 好像从来没有关注过，是吧？ 对，是或者不是，不用加北京电视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会让我想起叮当猫。哎。 多想要记住这一分钟，回应我幸福的要求。我或许没有别的梦，唯一的是我爱你，你也爱我。不担心一杯红酒把我的真心透露，或许你早就该懂。冰淇淋在喉咙，多冷静几秒钟，气氛再浪漫都不够。烛光晚餐像一场美梦，像这样望着你到永久。一束玫瑰交到你手中，这一天这一刻这一切你属于我。多想要冷处这一秒钟，我爱你，你也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东移高空槽影响，今天夜间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天气转阴，山区有可能飘点雪或零星的雨夹雪。明天白天天色阴沉，气温下降明显，天气阴冷，请大家添衣保暖。南部地区将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雨夹雪或雪，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南部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5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昨天2018角色莫文蔚巡回演唱会的首次彩排探班在上海举行，作为出道25周年的庆祝，此次全新巡回演唱会将揭开角色莫文蔚的神秘面纱，与所有歌迷一起分享她魅力四射的音乐人生。莫文蔚又推出全新单曲《慢慢喜欢你》，并首次与李荣浩合作，也为角色演唱会暖心预热。有着台湾民谣之父美誉的音乐家胡德夫将于5月20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办音乐会，音乐会歌单于近期公布，自然与诗意的完美融合是此次音乐会的亮点之一。很多音乐爱好者闻讯后表示非常期待演出的举行。音乐会名称之所以是山谷的呼唤，是希望音乐会可以给京城观众呈现出一种音乐与自然概念结合的意境。胡德夫演唱的歌曲包括《牛背上的小孩》《匆匆》《芬芳的山谷》等代表作。日本青春电影大师岩井俊二和他的乐队将于5月13号登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带来一场既视感遇见卫视感音乐会。他的电影《燕尾蝶》《迷之转校生》《吸血鬼》中的经典配乐都将一一上演，让观众一饱耳福。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京藏高速建祥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排队较长，队尾在德胜门桥。同时上清桥南向北也有一起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20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音乐素描， 这个时间段我们俩又化身为偷故事的人，在一首歌曲当中把别人的故事分享给你听。今天两个故事来自同一首歌，张宇的这首《用心良苦》。 OLM 他说，去年10月1号晚上7点20分坐上去你城市的汽车，在你小区下边坐了一整晚，天刚微微亮起身微笑离去，你终于走了，不然总担心你要走。

么形容一生爱所放你的手。 用心良苦，来自张宇的一首歌。有多少用心良苦的感情最终都变成了爱而不得。我之前好像记得看过一个很苦涩的笑话，是这么说的、一个男生啊，他说我昨天进了他的空间去看了看他最近过得怎么样，结果呢，好笑的是第二天我发现他的空间对我设限了，就是很扎心，是不是？ 很伤感。 如果说此时此刻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或者说听到刚才那首歌曲的朋友，有一点掀起心中的一丝波澜，不要着急。恰巧如果你正在经历一段很合适的感情，那么我恭喜你。如果你还一直保持一个单身的状态的话，请不要着急，因为那个对的人正在姗姗来迟的路上，是不是？只是他有可能是腿儿来的，走得比较慢而已。 对，但是终会遇到，能够看到那个最让你窝心的人。 好了好了，来帮大家收拾一下心情，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今天让我先来推荐好不好？ 好。 哎，这首歌呢也是刚刚我也在想，就是周末能去干嘛，除了说我们出去玩一玩啊，聚会看电影之外，能不能在家里面也找一部老电影来看一看。 对啊，老电影其实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大爱，而且北京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看一些老电影， 对， 回味一下经典。 所以今天也是推荐各位看《蓝莓之夜》当中这首非常值得一听再听的歌曲，The Greatest。 Greatest 这首歌《蓝莓之夜》，那下面，艾珂，你的私房歌今天 在周五的晚上，你准备要推荐什么？ 是这样的，其实我这首歌曲呢，准备了很长时间，在我的歌单当中，我一直都从来都没有放过， 珍藏已久。 因为我一直想选择这一天再去放，就是4月5号的这一天，但我实在等不着急了，就是想在周五的晚上和大家一起，享用一杯红酒也好，或者说和自己的姐妹淘享受聊天的时光也好，惬意的听一首歌曲。可能我们对于顺子的认识是因为他的一首《回家》，或者说因为他的那首翻唱玉置浩尔的《Dear Friends》，当然呢还有他的另外一首歌曲，就是耳畔响起这首歌，写一首歌《April Fifth》，1969，来自顺子。今天我的主播私房歌第一首推荐。 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 一直觉得如果有一个写歌的能力的话，为心爱的人做一首歌曲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所以这首歌来自顺子的写一首歌 April 5th 1969，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 珍藏已久的歌了。 对， 其实我刚才还想说你今天这首歌放的非常适合，因为这个时候好像外面的夜色刚刚起来之后，月亮已经慢慢的起来了。 对，就是会有那种 周末的那种感觉出来了， 坐在车里轻摇慢摆的感觉。 嗯， 但是呢我下一首也是我来推荐这首歌曲呢，就是和刚才那个曲风大相径庭。 哎， 但是和你刚才推荐这首歌曲又有点雷同，就是都是关于一部电影。但是呢这首今天我推荐的这个版本啊，不是出自那个电影当中的 哦，是另外一个改编的版本。 我们先来听一下前奏，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听到前奏就能识别出来这首歌呢？好吧，我知道大家都已经尽力了。其实这首歌曲呢，节奏还没有完全的起来。听到前面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啊，又是一首很伤感的歌吗？其实不是这样的。 Que te pregunto que cuando, cómo y dónde,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Y así pasan los días.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or lo que más tú quieras. ¿Hasta cuándo? ¿Hasta cuándo? Y así pasan los días,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ndo. 没错 Kissas Kissas Kissas， 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 Kissas。 其实它是最初是巴西的一位歌手写的、一首西班牙歌曲，后来呢在这个梁朝伟和张曼玉的那个花样年华当中，就张曼玉出场的时候就是这首歌。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or lo que más tú quieras, ¿hasta cuándo? ¿Hasta cuándo?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n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一支舞圆舞曲已经结束了的感觉。 你有没有发现今天主播私房歌咱们推荐的还连带了两部电影都是王家卫的？ 是是是、哎、因为我特别喜欢王家卫的电影还有张艾嘉的电影。 哇， 所以我要最后再介绍一下，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是来自Jennifer Rapids 那个还有 Bochley 他们俩一起合奏的、Kissas Kissas Kissas， 非常浪漫非常优雅啊、那我觉得下面要不要将节奏变换一下？ 对， 嗯，在今天主播私房歌当中还会有一首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它不只有夜空中最亮的星，也不只有一万次悲伤，我要向你推荐的是在世界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带有着依依不舍告别的热烈情怀。 也是这首歌曲作为我们今天的安定曲目吗？ 嗯，对。 要不要再隆重介绍一下这首歌？ OK， 那我推荐一下，就是逃跑计划在世界当中这张专辑里面一首非常适合告别但是又依依不舍的这种热烈情怀 啊、 这个吉他已经响起来了。 对啊，其实刚才不小心我一下推成 sugar 了。